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八月三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八月二号在所谓的国务会上又指责我国说北方核与导弹威胁变为现实，但是围绕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纠葛依然持续，令人焦急不安。政治圈要联合力量来防止北方所期待的内部分裂和纠葛等。甚至他提起死于非命的自己父母，说维护国家和国民安全是唯一的照命等等，摆出了令人恶心的丑态，还放出一派胡言，说为了让北方放弃核与导弹，正在对全球各国进行说服并同他们紧密合作。这只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而已，为的是把南朝鲜各阶层和世界责难和谴责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矛头指向北方，对自己千秋难容的罪行加以辩护，来摆脱出四面楚歌的绝境。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它是彻头彻尾服从于美国对亚太地区霸权战略的，是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局势，导致新军备竞赛的新冷战根源，这是内外一致的主张。正如我们多次所阐明的那样，我国核武装力量的真正对手是核战争本身，我国最尖端战略打击手段所对准的是那些疯狂进行对朝扼杀阴谋活动的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而不是无辜的我们同胞和我们民族，更不是和平的世界。南朝鲜各阶层应当正视朴槿惠造成种种灾难和不幸的真面目，在遭受更大的灾祸之前，坚决埋葬亲美卖国集团，并要更有力地展开那关系到自己生存与和平、全世界都在注视的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正义斗争，直到实现目的为止。